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22章，又见猫头鹰传书第63集。 除了哈利、罗恩、赫敏和邓布利多教授之外，霍格沃茨再没有人知道小天狼星、巴克比克和小矮星消失那个晚上的真相。随着期末的临近，哈利听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都是关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但没有一个接近事实。马尔福对巴克比克的事大为恼火，断定海格用某种手段把那头鹰头马身有翼兽偷偷送走了。他们父子居然被一个猎场看守给耍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与此同时，珀西维斯莱则对小天狼星的逃脱有许多高论。 我要是进了魔法部，一定会提出很多加强执法的方案。 他告诉唯一一个肯听他说话的人，他的女朋友佩内洛。尽管天气好极了，气氛又这么愉快，尽管哈利知道救走小天狼星是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在期末前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比以往期末前要更加低落。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为卢平教授的离开而难过，与哈利一起上黑魔法防御术课的同学都因卢平离职而感到沮丧。 不知道明年会给我们派个什么样的？ 西莫菲尼甘郁闷地说。 也许是个吸血鬼。 迪安托马斯憧憬道。让哈利心情沉重的不只是卢平教授的辞职，他无法不去想特里劳尼教授的预言，想小矮星现在到了哪里，有没有去投靠伏地魔。然而最令哈利心情压抑的是想到要回德斯里家。在大约半小时，那美妙的半小时里，他曾以为今后可以跟小天狼星一起生活了，他父母最好的朋友，这件事太棒了，仅次于父亲重新回来。没有小天狼星的消息固然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他隐蔽成功，但是哈利想到本来可以有的家现在又成泡影，就觉得苦不堪言。学期的最后一天，考试成绩出来了，哈利、罗恩和赫敏每门功课都通过了。哈利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魔药课也及格了，他敏锐地怀疑是邓布利多进行了干预，使斯内普没能故意给他不及格。过去这一个星期，斯内普对哈利的态度令人震惊，哈利想不到斯内普对他的厌恶还可能在增加，但事实就是如此。每次看到哈利，斯内普那薄嘴唇一角的肌肉便难看地抽搐起来，他还不停地屈伸手指，好像巴不得能掐住哈利的喉咙。珀西拿到了终极巫师考试 NEWT 的高分，弗雷德和乔治的普通巫师等级考试 OWL 也拿了些分。格兰芬多学院主要靠了在魁地奇杯中的出色表现，第三年蝉联学院杯冠军，这意味着期末宴会是在红金两色的装饰中举行，而且格兰芬多的桌子最热闹，人人都在庆祝。哈利也忘记了明天就要回德斯里家的事，跟大家一起又吃又喝，说说笑笑。第二天上午，霍格沃茨特快列车驶出车站时，赫敏向哈利和罗恩宣布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我早上去见麦格教授了，就在早餐前，我决定不上马关研究了。 可是你考了320分呢。 罗恩说。 我知道。 赫敏叹了口气说。 但我受不了再来这么一年，那个时间转换器快把我弄疯了。我已经把它交回去了，没有了马关研究和占卜，我就又可以有正常的时间表了。 我仍然不能相信你竟然没把时间转换器的事告诉我们。 罗恩气鼓鼓地说。 我们还是你的朋友呢。 我保证了不告诉任何人的。 赫敏一本正经地说，扭头看看哈利。哈利正凝神注视着霍格沃茨消失在一座山的后面，他要过整整2个月才能再见到他。 哦，开心点吧哈利。 赫敏哀求道。 我没事。 哈利赶快说。 只是在想假期， 是啊，我也在想。 罗恩说， 哈利，你一定要住到我家里来，我会跟爸爸妈妈说好的，到时候通知你，我会打串话了。 是电话，罗恩。 赫敏说， 说真的，你明年应该学一学麻瓜研究。 罗恩没理睬他。 暑假里有魁地奇世界杯，怎么样哈利，住过来吧，我们一起去看，爸爸那儿一般会发票的。 这个提议让哈利振作了很多。 好啊，我打赌德斯里家会很高兴让我走的，尤其是在我对玛姬姑妈做了那样的事之后。 哈利心情好多了，跟罗恩和赫敏玩了几局噼啪爆炸。当推餐车的女巫过来时，她给自己买了一份大大的午饭，可惜里面没有带巧克力的东西。临近傍晚时，让她真正快乐起来的事情出现了。 哈利， 赫敏突然叫道，盯着她的身后， 你的车窗外面是什么呀？ 哈利扭头望去，一个小小的灰色的东西在窗玻璃外忽上忽下，忽隐忽现。他站起来定睛细看，发现是一只瘦小的猫头鹰，叼着一封对他来说显得过大的信。这只猫头鹰太小了，在空中不停地翻跟头，被火车气流冲得东倒西歪。哈利急忙拉下车窗，伸出手臂抓住了它，感觉像抓住了一个毛茸茸的飞贼。他小心翼翼地把猫头鹰拿了进来，他把信丢在哈利的座位上，开始在车厢里一圈圈地飞，显然对自己完成了任务感到非常满意。海德威嘴巴发出咔嗒声，高贵地显示出一种不满。克鲁克山在椅子上坐了起来，黄色的大眼睛追随着那只小猫头鹰。罗恩看到了，把猫头鹰抓到了安全的地方。哈利拿起信，是寄给他的，他撕开信封叫了一声， 小天狼星。什么 什么？ 罗恩和赫敏兴奋地说， 快点。 亲爱的哈利，希望这封信能在你见到你姨妈和姨父之前送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习惯猫头鹰信使。我和巴克比克藏起来了，我不告诉你藏在哪儿，怕这只猫头鹰会落到坏人手里。我对它的可靠性有些怀疑，但它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只了，而且它似乎很渴望承担这个任务。我相信摄魂怪还在找我，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来。再过一阵子，我打算让一些麻瓜在远离霍格沃茨的地方看到我，这样城堡的警戒就可以解除了。上次见面太仓促，有件事一直没能告诉你。火弩箭是我送给你的。 赫敏得意地说， 看到了吧，我说过是他送的。 没错，但他没有给他加恶咒呀，对不对？ 罗恩说。 那 正在他手中欢叫的小猫头鹰啄了一下他的手指，他似乎觉得那是一种亲昵的方式。 克鲁克山替我把订单送到猫头鹰邮局，我用了你的名字，但是让他们从古林阁的711号金库我自己的金库里取出了金子，请把它当作教父补偿给你的13岁的生日礼物。我还想为一件事向你道歉，去年你离开你姨父家时被我吓着了吧，我只是想在我去北方之间看你一眼，但我的样子好像让你感到恐慌了。我付了一样东西给你，我想它会让你下一学期在霍格沃茨的生活更愉快一些。如果需要我，就捎个信，你的猫头鹰能找到我，我很快还会写信给你，小天狼星。 哈利急切地往信封里看，里面还有一张羊皮纸，他迅速扫了一遍，顿时像一口气喝了一瓶热黄油啤酒一样，浑身暖洋洋的，洋溢着心满意足的快乐。 本人小天狼星布莱克，哈利波特的教父，同意他周末去霍格莫德。 给邓布利多看这个就行了， 哈利高兴地说。他又看了看小天狼星的信， 这还有一句， 秀奇。 我想你的朋友罗恩也许愿意收养这只猫头鹰。是我害得他失去了那只老鼠。 罗恩瞪大了眼睛，小猫头鹰还在兴奋地大叫。 收养他？ 他半信半疑地说，仔细盯着那只猫头鹰看了一会儿，然后大大出乎哈利和赫敏的意料，他把它递过去让克鲁克山嗅了嗅。 你说呢？ 罗恩问那只大猫。 肯定是猫头鹰吗？ 克鲁克山喵喵叫了两声。 哎，对我来说够好的了， 罗恩快活地说。 他归我了。 哈利把小天狼星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列车驶进国王十字车站。他跟罗恩和赫敏穿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隔墙时，仍然把信紧紧攥在手里。哈利一下子就认出了福农姨父，他站在离维斯莱夫妇比较远的地方，怀疑地打量着这两个人。当维斯莱夫人和哈利拥抱问候时，他对他们的怀疑似乎被证实了。 我会打电话说世界杯的事， 罗恩在哈利身后喊道。哈利跟两位朋友道过别，用手推车推着行李箱和海德威的笼子朝福农姨父走去。福农姨父用一贯的方式迎接了他。 那是什么？ 他瞪着哈利攥在手里的信封吼道。 如果又是要我签字的表格，你必须有。 不是， 哈利欣然说道。 是我教父的来信。 教父？ 福农姨父疑惑地问。 你没有教父？ 我有， 哈利神采飞扬地说。 他是我爸爸妈妈最好的朋友，他被判了杀人罪，但他从巫师监狱里逃出来了，现在仍然出逃在外。他愿意跟我保持联系，了解我的情况，看我过得开不开心。 看到福农姨父脸上恐惧的表情，哈利开心地笑了。他迈步走向出站口，海德威在前面发出咔啦啦的轻响。这个暑假看起来会比上一个美好得多。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作者 J.K. 罗琳，演播江广涛、刘晓倩、于浩威，由喜马拉雅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 项目一共有三个，分别在整个学年的不同时间进行，他们将从许多不同方面考验勇士，考验他们在魔法方面的才能，他们的胆量和他们的推理能力，当然了，还有他们战胜危险的能力。 三强争霸赛将在霍格沃茨举行，只有年满17岁的巫师才能参赛，但这并不能阻止哈利梦想着自己会赢得比赛。然后在万圣节，当火焰杯做出选择时，哈利惊讶地发现，火焰杯选择了自己的名字。他将面临挑战死亡的任务，龙和黑巫师。但在他最好的朋友罗恩和赫敏的帮助下，他可能会成功，并且活着成功。文字版权 J.K. 罗琳 1999， 翻译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录音版权托特莫股份有限公司，2022。 Wizarding World and related trademarks, characters, names and indicia are trademark and copyright Warner Brothers Entertainment Incorporated. Wizarding World publishing and theatrical stage rights are copyright J.K. Rowling. All rights reserved.